7月11号星期五，欢迎大家收听八五二 talk，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Kenny， 我是 Carrie， 我是 Tommy。 好，今天我们的声音呢会成熟很多的， 没错， 稳重一点， 嗯， 就表达到一个严肃 认真 专业 的表现 的新闻重点 的新闻重点。首先我们呢今天的重点新闻第一单呢就交由我们的莫子莹小姐为大家读出。 是今天呢有很多咁樣，第一個新聞重點咧就係講翻，即係呢兩日就有好多大陸嘅傳媒同埋香港嘅傳媒都有講到嘅，就話廣州電視台嗰邊有個叫做即係佢個新聞頻道入面叫做正點報導呢個節目咧，就即將會改為已經改為普通話報導噶啦。 OK， 咁亦都有個消息就話廣東電視新聞頻道將會在9月1日咧會全面採用普通話播音嘅。 全面的意思是講緊咧， 即 係 成個譬如係81台， 係啦， 啲都係用普通話嚟播。 即係該新聞頻道成個頻道咧，所有都變成普通話，咁呢個就係傳出嚟嘅。係 啦，今次呢、這個其實佢嗰個消息同埋佢而家嗰個叫做調動咧，係引起咗大家無論係其實係香港人比較關注啲，唔知點解、就係一個推普廢粵係唔係再次卷土重來嘅？咁、可能大家唔清楚咩係推普廢粵。簡單來說就是、推廣普通話，就廢除粵語也就是廣東話的。那當年即是2010年的時候，廣州就因為推普廢粵是搞到民怨沸騰的，最後那個省委書記汪洋就即出來說是推普廢粵是子虛烏有、之後也是有少少是不了了之的、 我還記得當時呢是有一班示威者出來唱海闊天空的。 是啊， 是嗎？是 啊，我反而記得當時是教識了我一個 六隻字， 是啦、可以講的，當 然可以。 你叫什麼名字？ 靜音靜用 袁崇煥。 袁崇煥， 袁崇煥講的吊喇嘛 頂硬上， 我真係嗰陣時先學識，同埋嗰陣時啲人先話，哦，原來而家成日講嘅嘟喇嘛咧，唔係 粗口嚟嘅， 起碼唔係新發明嘅粗口啦。其實嗰個年代已經成日講噶啦，咁即係有歷史含義喺裏邊。 呢個明朝嘅廣東將軍， 我反而嗰陣時 真係霸氣。 我反而喺咪嗰個風波認識咗呢六個字咯。但係咧，啱啱 Kerry 姐話即係後來不了了之咧，其實有少少似香港嘅國民教育咁樣嘅，即係話就話唔推。但係實際都係分拆上市嘅 ，lay back 咗少少，係 啦，你都係用各種方法滲啲又滲入嚟嘅。咁所以咧，即係而家大家都翻過廣州，知根本你街度撞口撞面啲人都講普通話嘅， 係，同埋 好可悲。 香港人擔心都真係好正常，因為即係而家都有不少嘅青年人喺反對緊呢個普通話教中文咁，都唔止啊！立法會都范國威議員啊，梁國雄議員都係提呢樣嘢。 八五二郵報咧，咁就問過一個即係叫做廣州嘅業內人士，即係電視圈入 面， 電視界入面嘅人啦。咁佢自己就覺得，即係呢個人都好關注個推普廢粵嘅問題嘅。之前亦都講咗，即係亦都有關注，亦都有講到呢個問題嘅。咁佢就話，其實呢個佢就認為呢個係一個節目嘅調動，係多過個推普廢粵嘅。因為佢就解釋咧，因為呢個廣東電視台之前就同咗南方電視台合併咗，佢自己有啲嘅節目調動嘅。咁佢亦都有保留好多嘅粵語嘅頻道。但係就唔係話一兩個咁，就唔係話全面就轉曬去普通話嘅、而且佢話電視台一定要有一啲嘅比例嘅粵語頻道啦、粵語節目啦，同埋一啲嘅普通話嘅節目嘅，所以就唔係話佢話冇可能你要將成個電視台嗰啲轉曬普通話嘅，咁係冇可能嘅。咁其實佢就話今次咧就即係純粹係可能一個節目嘅調動。 是 就這個 moment 呢就不需要太擔心的、 我調回轉覺得他太樂觀了。 是的， 他剛剛說幾件事，他剛剛說即是、普通話和廣東話節目有個比例，這些比例是、即是當局定的，那打個黑黐就可以改， 即是一變四四變十二是沒問題的。 是的，那可以改的嘛，政府是有絕對的修例的權力的嘛。那更何況即係佢話唔會成個電視台，其實我都信嘅，我都信短時間咧唔會成個廣東電視台咧，我當譬如10條頻道啦，唔會10條變曬嘅。咁但係你即係殺人咧，先取咗咽喉啊嘛。咁我首先我係咯新聞頻道，因為新聞頻道係最大最重要嘅資訊來源啦、官方信息啦，同埋某程度上都係必睇噶嘛。即係對於任何人嚟講，佢可以唔睇劇集，但係新聞一定要睇噶嘛。咁我覺得佢先取你咽喉，即係首先將你成個新聞頻道變咗做普通話。咁呢一個殺傷力已經好大嘅咯喎！ 但係佢又講到話有啲即係有啲好都係比較受歡迎啲講民生嘅新聞報導或者係評論節目咧，佢都係繼續用翻廣東話嘅，而且佢係其他嘅頻道係新增咗好多類似嘅評論嘅平台，都係用廣東話嘅，所以就佢就話佢可能就咁樣覺得佢就唔係話有心。 即係咁樣去滲透或者乜嘢啦，但係都有呢個隱憂嘅其實。 咁係，咁係，同埋而家即係睇翻啲資料咧，其實呢一個已經變咗做普通話去報導嘅呢一個 正點報導， 正點報導咧係講緊朝九晚五都做緊嘅，即係應該係講緊逢搭正都會做一次嘅。咁即係朝九晚五八個，係咯，即係八次喎。其實一日播八次，由八次嘅廣東話變咗做八次嘅普通話，咁其實個轉變個 percentage 都好大嘅咯喎，已經。 同埋呢個其實佢就話呢一方面咧，佢就唔覺得係一個推廣法語啦，反而佢係覺得自己本土嘅廣州人咧係自己係自動去推廣法語嘅。點解咧？就係佢話因為而家啲廣州人即係好普遍，好多家長咧係好功利嘅，佢同自己啲仔女係唔會講廣州話嘅，反而係講普通話嘅。點解咧？因為佢啲仔女讀書係用普通話啊嘛，考試都用普通話啊嘛，你出嚟 interview 或者乜嘢全部都用普通話，所以佢哋就好似即係你好似喺香港。周街都聽到用英文，但明明是香港人一樣 啫嘛。咁你不嬲平時你去麥當勞食嘢嗰啲偽善中產咧，對住嗰啲仔女都係話哦 ，use tissue， 哦 drink， 即係即係好似動力狗咁樣咧，一定用英文同佢哋講嘢，其實都係嗰種心態啫嘛，就係想逼佢哋。 由細到大有個 英語 嘅環境， 唔係而家都會叫啲細路去學好普通話嘅。 同埋你老實講，你同班偽善中產講話喂。你要保護即係保育自己嘅語文啊！語文係我哋嘅歷史啊！佢邊度理你咁多啊？ 梗係自己嘅功利，自己成功更加重要。 即 係 好簡單，你問我係先中產 兒女嘅前途。 你寧願你個仔係廣東話啦啦聲定係普通話啦啦聲？咁我哋梗係揀普通話啦啦聲。 我揀英文。 係啦，即係英文啦，即係英文 and 普通話啦。 英文大過普通話，大過廣東話。 咩啊？ 你哋兩位聽聞都好似係普教中噶嘛？ 係啊，咁啊係， 咁有冇用啊？ 數 冇乜嘢喎，數咁又唔係喎，又老實講。 咁係咪？ 唔係啊，我哋 其實係咪真係同個業內人士一樣？ 我哋聽你一流嘅。 要咁樣講，要咁樣講，我哋係中學先至普教中嘅，所以咧唔會影響到我哋嘅粵語嘅表達能力嘅。但係我老實講，如果你話幼稚園開始普教中，咁或許我哋嘅廣東話真係會退步都未定嘅，即係可能會講得唔係好舒服都未定嘅。但係我哋中學先至聽，咁又冇乜影響嘅。我反而覺得都幾好嘅，其實係練咗我聽力嘅普通話， 聽力上係進步咗好多。 練嘅 speaking， 你被滲透。 同埋你啱啱講話啲廣州人自己放棄都係，因為我睇到無線佢訪問嗰啲廣州嗰啲市民咧，有啲市民都話：，普通話大勢所趨啦，方便溝通啊嘛，即係佢哋硬係會覺得方便溝通係最重要嘅，即係唔好講咩歷史咩文化咩保育嗰啲嘢，總之咧。最好就全國統一啊！全世界統一咗一種文字， 同埋唔係方便，係方便全中國人溝通，而又唔係方便佢哋廣州人自己溝通咧。 係啊，即係方便，咁佢哋會覺得我個仔都要去其他城市打工㗎啦，或者即係全國都一統化㗎啦，咁佢哋係咁諗咯。 自己語言自己都唔夠咧，咁就冇辦法。 其實香港人都係㗎，咁你老實講，如果而家今時今日話推普廢粵。你估有幾多人上街？未必好多嘅啫。 唔係喎，咁我覺得唔係喎。香港人好捍衞自己呢啲嘅，因為我哋嗰個繁體字嗰樣嘢係好重要噶嘛。 咁啊係，同埋我諗 係正體字。 同埋我諗 係。OK OK。 同埋我諗普通話越差嘅人越會遊行，即係我同 Tommy 呢啲就會即刻衝出去，好勇武地抗爭。 唔係，我覺得我都算小半個既得利益者㗎。 點解嘅？ 我的普通话也挺不错的。 是吗？挺不错的吗？ 对啊对啊，没有。 你 Kerry 姐面前， 没有他的问题。 你 Kerry 姐面前， 唔系我啲系台式普通话嚟嘅。 啊，你 咁我啲系国语，就系 国语，唔系咋？ 要分清楚，佢哋系有分别嘅呢两个语文。 我台湾普通话就识啊，你这么咯，永远后面就 系啊，唔理啊啊，真吓死我。 就这样咯，好不好？ 唔系啊，即系 你好嗎？ 咦，我唔記得。 即係好似温柔啲咯。 所以我唔記得佢哋成日講口頭禪係乜嘢添。 喲。 唔記得咗添，算啦，有佢咯，我陣間記得再講啦。咁咧，咁啊，係咪講完啦？ 講完啦。 個重點係乜嘢？ 個重點咧？ 重點，俾兩個重點喎。 佢俾兩個點喎。Point，two points。 頭先又講咗好多重點啦。 唔係，但係你要再輯錄一次。係。Two points喎。 第一个重点就是这个推普法语是不是卷土重来啦、 okay. 第二个重点就 是, point one, 就是个业内人士就是他自己广州人都说是广州人即是他觉得个问题不大但是自己广州人是自阉的 是 这个问题就是令到他自己自身已经是一个推普法语了不需要政府去再做什么的政策去推这个政策都可以令到他整個可以廢曬廣東話。 好多謝莫志盈。 好多謝輯錄咗兩個重點。 好， 咁樣就我哋去下一單重點消息，就係呢一個大律師公會咧今日嘅聲明咧就大反擊嘅。咁啊，首先考下大家先，大家記唔記得上次大律師公會即係就政改出咗份意見書係幾時嘅事咧？ 一個月。 哎，我今天都覺得應該是沒多久，即是大家都記得當時大律師公會出來否定公民提名好像是很近的事嘛， 啊啊， 原來是4月的事，現在7月了，即是沒有4月底的，那兩個月前呢， 真是時光飛逝，日月如梭， 度日如年， 是不是很恐怖，這麼快過兩 個月。重點是什麼呢？請問 是第一個重點，就是呢今天大律師公會編聲明就是3頁英文紙，咁好簡單咧，重點 你唔使強調係三頁英文字。 上次問聲明 有乜問題先？大律師公會係正常喎，英文。 係 OK 兩三個重點，第一個重點咧就係咧，佢係強調任何團體，包括係涉及政改嘅團體咧，都唔應該斷章取義佢嘅之前嘅意見書。 唔係喎，但係上次佢嗰個出意見書咧，咪話第二日啊。當日政府和不同的團體都有輯錄他們，各取所需拿他們的資料， 他 們之後好像有回應到說，其實不理他們怎樣，即他們輯錄或者他們拿自己想要的東西是他們的事的嘛。 我想他現在後悔吧，即可能他可能我估可能他聽他收到一些風，可能未來政府的諮詢報告呢，可能會不斷可能即係大做特做，佢之前否定公民提名嗰個。 但係律師公會曾經講過話，即係公民提名咧係違反基本法嘅。 係啊，即係我覺得佢會大做咯，即係 一定會。 可能佢收到風，政府會大做，所以而家嗱嗱臨出嚟咧就割席先，就話咧即係呼籲任何團體都唔應該斷章取義嘅之前嗰啲意見。咁當然即係佢明顯針對緊否定公民提名嗰一樣嘢啦。呢個第一點啦。咁跟住咧，第二點咧就係佢其實好串嘴下嘅，即係大家咧 不嬲都 係 㗎啦。 大家不妨即係上網睇翻佢哋嘅佢哋嗰啲文件咧。即係嗰啲隻，佢哋好律師，你好律師嘅，即係佢哋串得嚟咧又好 humble， 但係啲字眼咧你識睇咧又 feel 到佢好鬼串嘅。咁佢 重點係咩咧？請問 ？OK，sorry， 重點咧就係咧，佢就話如果特區政府咧只係根據基本法去輕易地否定一啲方案，然後咧就什麼都不再做，英文咧就係and then do no more about the proposal， 咁樣咧就一個不負責任嘅表現，就一個即係 irresponsible。的表現，咁咧佢就有舉例嘅，佢話咧，例如公民提名咧，雖然技術上係不符合基本法啦，咁但係佢背後嘅理念咧，這個咧咩，即係確保選民可以有最大嘅提名嘅參與嘅呢一個理念咧，其實可以完美地俾呢個提委會所容納到嘅，咁所以咧，公會又強調政府咧係唔應該忽略呢一點嘅。 咁湯家驊嘅講呢個。 好湯家驊咩？ 係咪啊？提委會應該民主化啊嘛。 係啊。 咁民主化就唔使。 但 係 民主化 係 民主化到。 但湯家驊好 像 仲係比較接受到四大界別噶嘛，但係大律師公會就冇咁即係冇咁 pro 話要四大界別咁樣嘅。咁即係佢意思就係佢都係想講咧，雖然公民提名佢哋係否定咗，但係佢意思就係話其實喺而家嘅框架之下咧，都可以即係融入到公民提名嗰個理念入去。 即係公民參與嗰個理念， 即 係 公民推薦 啦， 係嘛？ 可以咁講，可以咁講。不過其實佢冇講得好白咯，即係佢只係。其實他都是衰的，講到底，即係他之前講到咁白，話公民提名是否定，你而家出嚟補鑊咧，就其實係有即係有啲樣衰。 咁其實佢之前話佢自己就由法律嘅角度，今次係咪好明顯係政治？ 今次好政治角度啊，好政治角度啊。跟住佢越嚟，佢都 呢個重點。今次咧，佢用政治嘅角度嚟發呢份聲明。 我比較同意啊，歐嘉倫咧，佢好似喺 Facebook 講咗一句嘢，就係咧四月嗰個聲明咧，就係政府同你講政治。但係工會咧就同佢講緊法律，咁今次咧嚟緊呢個報告咧，政府好明顯咧就想借即係利用你呢啲法律去達到佢目的啦。咁呢個時候工會出翻嚟又講政治啦，又用翻政治嘅方法去攻擊呢一個政府，咁所以即係唔係攻擊啦，反擊啦咁。咁所以就我覺得係補鑊啦，即係工會可能係知道自己之前衰咗，而家就嚟補鑊。但係呢個就係重點，冇用係一個重點嚟嘅，就係已經太遲啦。因為你已經否定公民提名咧，你嘅意見咧，無論如何都俾人係各取所需。 又或者咁講嘅，咁起碼市民嗰啲支持公民提名個底氣，即係我諗佢都會有啲信心嘅。即係佢，我諗之前佢聽到大律師公會話都反對公民提名嘅時候，佢哋可能都諗咗好一陣子先知啊，點拗咧？點樣先至可以拆解得到咧？其實可能佢哋都， 但係佢而家都冇。工會都冇真係幫你拗嘅，佢都係講話個理念可以容納啫嘛。 咁最少啊呢樣嘢。 咁啊冇留字打嘴巴㗎。 咁啊係，咁講埋最後一個重點啊。佢喺最後即係佢喺尾二嗰兩段咧，佢就好兇狠嘅。佢咧就用咗一句説話咁啊。我英文差唔讀英文啦，我讀中文嗰個版本啦。即係我中文，我中文都係即係自己翻譯嘅，就係根據呢個英文。咁咧佢就係話，即係如果政府係單純以呢個基本法為理由咧拒絕。即係一啲受公眾歡迎嘅方案咧，咁就係濫用咗、誤用咗呢個法治概念啦。咁啊，咁樣嘅情況之下，法律就會成為咗管治者用嚟挫敗公眾期望嘅手段。 而不是尊重促進和實現公眾期望的手段。咁呢個就係佢最兇狠嘅一番説話啦。咁就我覺得重點就係、其實真係冇乜用。個重點係已經太遲，不過即係遲到好過冇到。呢個補鑊都係值得大家歡迎嘅。係啦，重點發表完畢。 點解今日講咁多重點嘅咧？ 今日好多重點，我哋要向我哋嘅廣大嘅聽眾負責。我哋以後都會強調，每日都有幾個重點。 嚴肅認真咁樣為各位用者分析， 專業 愛國愛港，義不容辭。好，今晚嘅時間差唔多， 拜拜。 歡迎大家登入 post852.com 繼續收睇各篇文章，拜拜。